见了感伤的歌曲，会不会驻足去聆听每一句歌词都是涟漪。如果那时候我没有失去你，不知道现在我们在哪里，有什么

Oh.

是否该下决心说再见？男人的皮衣，口袋有香烟和打火机，在情绪最不定的时候，拿出来安慰着。 Oh, oh, oh.

将烟雾重阳，到国外开窗景修前途，送你一把故乡的泥土，它代表我的叮咛和祝福。神圣的国土，这把泥土，这把泥土，春雷打过，野火烧过，杜鹃雨花层层飘落过。这把泥土，这把泥土，祖先耕过，敌人踏过，你我曾经牵手走过。神圣的国土，这把泥土，这把泥土，春雷打过，野火烧过，杜鹃雨花层层飘落过。这把泥土，这把泥土，祖先耕过，敌人踏过，你我曾经牵手走过。这把泥土，这把泥土，春雷打过，野火烧过，杜鹃雨花层层飘落过。珍惜。 少泪。